巴尔福利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5:05，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彤。今天作为一个小替班来到了活力榜，非常的开心。 小替班，这个是年龄比较小吗？就是为了来刺激我的吗？ 暂且这么理解吧。我今天就来刺激自己爽姐。 对，其实今天我们两个人也算是这个第一次正式的在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搭档哈。 对对对对 对，这个也非常的忐忑哈。这个到底说我们之间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其实说起来就很多新鲜的东西呢，总是让人有一些期待，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想看看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哈。 好奇心。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呢也会跟这个新鲜的一些事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没错。 不过呢先说一下这个收听和收看的方式。982这个调频呢都是一个可以听又是可以看的一个广播哈。 是。 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叫982魔力工厂吧。 嗯，对。 然后的右下角搜索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连接到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平台，然后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这个找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场景啊。对，收看方式 应该是一直在这个热搜榜上，应该在这个一直在就是榜单的前几名吧。 哦，真的吗？那我出去那个化个妆。 今天很美了， 感觉好奸诈的样子哈。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是什么呢？你看哈，现在已经眼瞅着就要到10月份了， 是 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期待着最后一周就赶紧过，因为10月1号这个会有一个黄金周的长假哈，所以在这个长假期间呢，可能会有一些朋友选择出去玩， 对， 去这个外地旅游啊什么的， 人肉火锅，起那个人肉火锅的感觉， 对，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呦，好不容易过了10个月，我都累坏了， 对， 要赶紧在11长假的时候好好休息一下哈， 是， 对，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剧。值得在11的时候再从头到尾的补一补， 对对对， 算是补一补功课吧， 对 吧？ 嗯，爽姐，你是怎么安排的11？ 我应该是不会去跟别人挤人肉火锅的，因为 我 是非常 不 喜欢，对，我非常不喜欢人特别多的一些地方哈。但是有些朋友就喜欢热闹， 对， 说哎，我终于可以出去转一转了，那我赶上11一块出去，这样也无可厚非哈。 但这个热闹方法的确有点受不了，而且11因为天气大部分中国的地区还是不算太凉快，所以说人一多更热，然后心情焦躁，还有很多地区可能景区就会什么出现各种的缓人流的一些措施，有可能就看不到景，只能看到人。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对， 所以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哈、啊？这个就是说一说这些剧，但是电视剧呢，因为我们是每周五都会排一个电视剧的榜单。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周日的时候也轻松一点哈、啊，排一个网剧的榜单。 对，也是新鲜事物了，可以说是。 对，那么我们不可能推荐这种粗制滥造的这种网剧给大家哈、啊，所以我们在今天呢会盘点一下品质网剧，就是看起来制作精良的，然后非常超出你期待的一些网剧的作品， 对， 值得在这个11您从头到尾的去补一补的一些哈。 对，而且很多的网剧它的这个集数并不是特别多，可能一两天就能把整部剧的第一季啊第二季都能追完，所以说在这个11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是很值得说在家里好好享受一下这种网剧带给你的那种啊就是放松的感觉。 对，还真是放松，因为有一些网剧根本就不用过脑， 是， 但是有一些网剧呢还是值得在电视旁边一直不错眼珠的去观看一下哈。 没错。 对，其实提到网剧，我不知道这个张彤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我想起来一个，我觉得可能你会吐槽我。就是太子妃升职记。 哎，这个剧当时你是为什么会去看？因为我知道很多的男孩是不太愿意看电视剧的哈，我知道你也不爱看电视剧。 对。 但为什么当时会看这部剧呢？ 哎，其实有个故事，因为当时啊我们是在那个期末考试周啊，在图书馆整天复习啊，就觉得特别的枯燥无聊。可是呢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学霸的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可是呢这一部剧整天在朋友圈刷屏了，就感觉点一集进去看一看吧，就稍微的缓和一下。就我觉得这种评分也不太高的剧我可能就坚持10分钟坚持不下去了，毕竟我对这个电视剧和电影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嘛。可是没想到一集我那一晚上看了有10集， 就是此剧有毒鉴定完毕是吗？ 对，就完全就上瘾了。对，所以说从此 就不敢轻易的看网剧，怕中毒太深。 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剧确实挺有毒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听大家去热议，而并且当时我记得台里面是把他这个男女主角请到了一个节目当中，然后我们就说这样一部，咱们说哈，就是平心而论，制作真的是算不得任何精良的一部网剧，对，不是有点，我觉得是很粗糙，甚至你会怀疑他是不是剧组因为没有钱，把一些这个吃饭用的什么桌布之类的剪一剪就当了这个服装哈。虽然这样说有点损，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平台上面的这画风，的确就是这种感觉的哈。 是， 这是当时男主角，这很 文章哈， 很正式的那个出征的妆哈，你看就是人身上披块蚊帐， 对， 然后还有这个男女主角的一个照片，然后这个系统突然间就崩溃了。 对，总之各种就是出其不意的一些创意吧。 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啊，当时是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制作水准的作品到了就是网络上面去播出，很多人会不接受它，可是没想到当时的关注度会非常的高。 对 啊，我后来仔细想一想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关注有一部分是内容方面的，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现象方面的，就是因为它的新奇特，所以很多人愿意去关注一下。 没错，因为当时在网剧在整个的我觉得年轻人当中其实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大的风气，可能如今啊已经形成一个风气，一个趋势，可是当时有这么一个比较欢脱、比较跳跃、比较创新的一个剧的出现，的确很能抓人眼球吧，有噱头。对 对，但是从太子妃之后，我觉得给网剧打下了一个不好的烙印，就是说粗制滥造， 质量有点参差不齐。 对，服装道具仿佛都是这个把你压箱底儿的衣服给找出来的那种。 有就算了， 就打了很多这样的标签。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哈，就当然咱们说网络的时间不能以咱们现实时间来记，就是网络上面已经算很长了，我估计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之内，就大家一直说起网剧就神吐槽， 是 就说类似把一本小说然后随便借几个服装就找传一波，可能大学还没有毕业但是又不是科班出身那种演员就开始演了，有点像这学生作品。 是 很长一段时间，你记得吧，这个整个有很长时间有这样的一些标签。 对，这种标签其实一度让很多的网剧，我觉得我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是不再关注了，因为没有信心，觉得浪费时间，还不如看一些说有品质的，哪怕说追一些过去的剧，来弥补自己的空闲时间。 对，但是呢，情况很快就有所转变了。 没错， 这个转变到底从哪部作品开始的呢？有很多朋友的意见不太一致哈。 对， 如果从演员来说呢，有些朋友会觉得是从吴奇隆和应该是，赵丽颖有一部作品，然后是在网络上播出，是这个仙侠类的一部作品。然后当时说是一线的明星哇也出现在网络作品当中了。还有呢，就是有人会觉得是从精绝古城开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绝古城是 靳东和陈乔恩， 就是良心剧的这个制作公司哈，就制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当时琅琊榜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做了一部网剧，然后放在网络平台上面播出，因为题材的原因。对，所以当时从这部剧之后，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网剧其实也可以那样做，是吧， 也可以做得非常的精致，非常的豪华。 所以当时听你的这个态度，应该是也有关注到这个精绝古城是吗？ 没错，因为当时在豆瓣的评分，其实网剧就像刚才爽姐说过了，说很多网剧其实评分就是惨不忍睹啊各种，可是这个精绝古城在网络上的评分达到了8.1分，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很意想不到的高分，而且就是说两大一线的演员加入到了网剧的行列之中，的确是很能吸引人。 对，所以从那以后呢，网剧就仿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啊，就从那之后有很多很多的精品的网剧就出现了。那今天给大家伙盘点几部，比如说我们从正在热播的一部网剧开始盘点，就是《河神》。 哇塞，这部剧太酷了，可以说非常的酷，很多年轻人包括很多的朋友肯定是都关注过了哈，不仅是这个它的题材本来就很有吸引力，天下霸唱的这个鬼吹灯系列的 IP， 对 对，是一个热门 IP， 同时呢也是怎么说，有当红的小鲜肉，也有这个剧情上有一些非常独特的创意，我觉得接下来是不是咱们要好好的说一说它。 我们这样先来看一下这个河神的片段哈，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这种怎么说，应该算是制作水准了吧， 电影级别。 我看一下哈，这样的一些片段。 现场惊现一大一小两具尸体， 在 下午和捞尸队的队长郭德勇。 然呢， 对，我突然间发现哈，就之前还没觉得他的这个配乐这么好听， 是 在直播间我戴着耳机听他的这个配乐，感觉真的还是不错，就除了电影的话电视剧的画面做得非常好之外，其实他的这个配乐做得也是非常上档次的哈。 嗯，可以说是跟剧情很贴合，一会儿就感觉比较的压抑，一会儿的比较的诡异，还一会儿就稍微的激烈，总之我觉得还是贴合的还是很棒的，剧情也是很吸引人。 我们酒吧活力榜呢也给这样的一部网剧就是想了一个品质的代名词哈，就是精心。为什么说它精心？就是它的这个画面的质感我们且先不说哈，就是非常的棒。 对， 就它的每一个环节设置的都很精心。 是的，就是总之说跟原来的你看过的网剧和电视剧和电影都不一样，别出心裁。 对、嗯、就虽然说这样的一个题材哈，它没有办法在这个电视剧上面去播出，但它把这个天下霸唱的就是它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剧情安排的非常的棒。 对， 就它把剧情安排的特别的紧凑。 是的， 反而不像电视剧作品的那种冗长，因为现在电视剧作品这个为了能播得回成本、 七八十集， 对，为了能播得回成本可能明明它只是一个四十集的制作要剪成六十集、然后每集开头呢一共四十分钟一集的电视剧，每集开头要花十五分钟的时间来把前情回顾一下。 是的， 所以你会觉得很多电视剧作品现在如果真的我追着电视剧看的话会被逼崩溃，因为它节奏实在是太慢了。但是如果你要在网上看，基本上前面那块你就快进掉了。 好爽的哈， 对， 有一种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制作成本方面的一种怎么说呢，也怎么说，它网剧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把很多的东西给你压缩掉，它不像电视台我必须得播到这样的一个集数，我必须有这样的广告口我才能挣回我的这个买你电视剧的这个 成本。对对对。 但是网络剧它有很多种这个咱们说收入的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灵活。 是， 比如说这部《河神》为什么说它制作的非常精心，它就独树一帜的把这种前情回顾做成了一种评书的方式。 是的，我觉得之前我们听到评书就是老一辈的那些评书艺术家就是能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说得非常的神采飞扬，说得非常的有意思。 对， 那么他这样一个这个前情提要的形式也确实赢得了很多的好评。 对，就它非常棒的，非常快节奏的，就是很符合这种网络传播方式的这种啪啦啪啦啪啦，然后就把它给这个 介绍清楚了。对， 所以我们来先感受一下哈，这个《河神》的评书式的开篇方式。 我想学一下。 书接上文，上回书说到，漕运少爷丁卯与其父怄气，投河落水，被小河神郭德友救起。哪成想拜河大典沉尸两具，小的是一绿毛死鹰，大的正是丁卯之父丁义秋。丁卯认定小河神郭德友是其杀父元凶，老河神郭纯在码头施展点烟变冤绝技，一时间悲风惨惨，鹤雾蛮蛮，到了却是故弄玄虚，没了下文。 这让徒弟郭德友心存疑虑，潜入漕运商会，不顾体质虚弱，点烟变冤，晕倒当场，恰被丁卯发现，这才引出来日闯警察局夜探龙王庙，丁警探折服要拜师老何。 这口条真顺溜， 主要是你看他的这种方式其实用非常快的节奏， 对， 就把上一集的主要的内容给你回顾了一下， 对对对对对，40多秒的时间啊，把一集的也不占时间，也能说清楚，而且能还比较生动的讲述出来，的确是一个创意。 我不知道就是张彤啊，觉得现在的一些网剧的作品有加入这样的一些元素，就对你来说，或者说对于你们20岁刚出头的人来说啊，会更接受这种方式呢，还是说原来的电视剧当中那种冗长的，或者说怎么说呢，就是更加只给式的那样的一种前情回顾的方式？ 我觉得这种新的创新的方式我要为它打call，因为应该是现在大家都希望说剧情能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尽量的快一点，不要太拖沓，因为大家现在生活都那么快，对不对？你说你那么慢慢的一部40分钟的电视剧再用15分钟再介绍前集回顾，那我干嘛还要看呢，对不对？ 其实这样的一部作品啊，它选择这样的方式绝对不是说哗众取宠的。 是的， 河神的这部作品其实呢，它是立足于很有中国味道的、中国韵味的这样的一些典型的画面和场景。 是的， 包括它有一些里面哈，就虽然咱们说是神仙鬼怪的内容，但很多也是咱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包括场景啊，包括想法呀、包括态度啊什么的。 对， 所以他用了这样的评书的方式，其实恰恰就是符合了他整个的中国味道的这种风格， 和自己定位是完全相符的，并不出戏。 对，所以它不突兀。如果这是一部比如说现代题材的偶像剧的小说，你来一个评书的开头，我觉得就会变成我们一些现象级的吐槽点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我们觉得不太符合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一种噱头，或者是一种方式了。 是吧，那就是怎么说，就只能是毁掉自己的剧了，可能原本能评分上8分，可是因为一个1分钟的评书结果一下掉6分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设置，河神的定位，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剧的这个剧情都跟这个评书能够恰当的联合起来，并不会觉得突兀。对， 所以现在我想问张彤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的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多的剧上了电视，它才是一部让我们会觉得很正式的电视剧。 是， 然后这样的一些剧呢，它有的时候我们会追着电视去看，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追过《还珠格格》，小的时候追过《少年包青天》，然后追过这样的一些电视剧。 是， 我们会觉得就是追剧，就是追电视剧，在电视上面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在电视上追电视剧的时代呢？ 哎呀，咱俩差不多呀，年龄。 没有，就是差这么几年，网络发展的太快了，就差这么几年，其实它的收看的方式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我也是近1-2年开始有观剧方式上的变化，但是之前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当年追着电视剧一天更新2集的感觉也不错，因为每一天感觉工作完学习完之后有一个奔头，每一天都在密切的讨论，生活中在讨论，而不是说像现在可能一集10几集的电视剧我可能一天追完了，然后就没有对自己造成太多的影响，我觉得都有好处吧。 所以你是觉得就是现在的方式跟你前1-2年不太一样了， 是不一样。对，但是我还是因为现在的宿舍是没有电视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只能从网络上追剧。 但如果现在宿舍有电视，你还是会在电视上面看吗？ 我会，我真的会。 你还是喜欢电视上那种播出方式？ 对，那是不一样的感觉，那是就是觉得在家看剧的感觉。 但是我现在完全没有在电视上面看剧的习惯了，就是我甚至不知道哪个电视台播出那个的时段和剧场是什么。 你看电视都是看新闻的吗？ 不是啊，我看电视的时候是可能会拿盒子，或者直接是把这个网络平台上面的投到电视上面去。我不会再用就是我去追电视剧的方式去看剧了。 还是嫌更新速度慢，还是怎么 样？我已经不习惯那样的一种更新的方式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几年吧，就大家伙的一个变化。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就是一些品质的网络剧哈。刚才给大家伙介绍的是《河神》。 对。 我们下面呢要给大家伙分享的一部电视剧网剧哈，叫做《花间醍醐方大厨》，算不得小清新吧，但是确实是不大一样。它的最品质的一个地方呢，就是非常的用心，尤其是这个里面做菜的一些环节哈，我们也给大家伙专门的去截了一些跟他做菜的情节有关的一些片段。我们 快到饭点了，这很残忍哎。 对，没到饭点的这个还行哈，但到了饭点，我觉得这是挺 残忍的，格外 的 残忍。 对，那我们就残忍一下吧，看一下哈。 好。 的甜味儿到了虾中，啊，这虾中的腥味儿一点没有感觉啊，而没有感觉啊，而没有感觉啊。 肉、生姜一块剁碎，放上调料，做成馅。然后呢，将茄子里头的茄肉挖出来，也剁碎，放到馅里搅拌，出锅。鸡蛋拌面粉做成糊糊，把出锅的茄子放进糊糊里滚一圈，下油锅翻个个，肉香肉脆，外酥里嫩，自然是有肉香又有鸡蛋香，还有茄子的香软。小心烫啊。用生粉揉过之后，肉就变软了。然后将蒸熟变得软糯了的红薯压成泥，把鸡翅放进去，不停用过碾。这样一来，肉的筋络碾碎了，就不塞牙、不难嚼了。而且呀，红薯也被压进了肉间的缝隙里。最后，表面沾上一层红薯，再放到花生粉里滚一圈，再放到锅里一煎，这样就煎熟了。 哦。难怪这么好吃

对，就反正它是有一个很高的点击量，这你也不用算了，就因为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统计方式。所以我们现在呢，说到这个网络剧哈，曾经一度是粗制滥造，或者说曾经一度是低成本的 代 名 词，对， 但是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网剧也有很多的精良的作品出现。 是， 那么这些精良的作品呢，其实也是非常用心的，可能受到题材的限制，可能受到一些其他方面的限制，就是没有办法在电视剧上面去播出，甚至有一些剧他就觉得我就愿意在网络上面播出，我就想 自由， 我就想给这些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去看。 对， 那么他会选择这种网络的播出方式。刚才给大家伙呢在上半段最后介绍的是花间提壶方大厨这样的一部网剧哈。 对， 那当时张彤看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好奇，我说爽爽你怎么能坚持这么淡定的，刚才说了这么多话，我的肚子一直在叫，哎，我看了那个片花简直受不了了。 那你觉得从制作方面来看呢？ 制作吧，我觉得它也没有说特别的精致到那种很惊艳的感觉，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是用心的。它的菜我听说是有600多道菜谱，每道菜都是有精心的配了食材，然后好像还听说什么江西美食协会的领导还给他们建议，包括说行业的表演指导，包括这个《红楼梦》的表演指导给他们演员进行培训，总之说这个钱啊真是花在了就是关键的部分，没有花在一些不太值当的地方，所以说呈现的效果虽然说成本有点低，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很精致的。 其实花间提壶方大厨这样一部作品算是网剧当中的一部黑马，它不算是那种大制作的网剧， 大 IP， 对 对，因为像河神呢它是花了很多的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打造出来的，所以它有这样的效果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但是花间提壶方大厨其实是一个轻量级的小制作的这样的一部网络剧的作品。 是的， 那在这部作品当中可能没有我们看到的一些宏大场面，也没有过于繁杂的一些情节和过程，也没有太突兀的一些东西哈， 也没有说非常知名的演员。 他的唯一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做菜。那么在做菜上面，其实中国人对吃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的，就是只要把吃能拍好了，能把大家的味蕾调动起来了，这一定是一部不会特别次的作品。 所以说这部剧很多人说简直就像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一样，还配有了男女主角非常清新的感情戏，所以说怎么就这么好看呢？ 就是他的这个清新的感情戏啊，说起来呢，也就是咱们传统上面认为的抓住了男生的胃，然后就可以抓住他的心。但是他里面呢配合了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哈，咱们可以大致介绍一下剧情。男主角呢是一个咱们说有点像街头小混混或者说小恶霸这样的一个角色。但其实并不是说他想去做恶霸，只不过呢他一直想他的父亲对他期待特别的高，所以他一直有一点叛逆的这样的一些心态，就是你越想让我当一个好孩子，我越要当一个小恶霸给你看。但其实这样的女主角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阴差阳错的嫁给男主角之后，其实她发现了男主角身上一些很好的特质， 是 比如说脑子特别的灵活，比如说特别的聪明，比如说特别有正义感。那当这个就是女主角发掘了男主角身上这些很好的闪光点之后呢，男主角在某一方面就被鼓舞了，然后再加上女主角非常贤惠，做得一手好菜，也是一个炫夫狂魔，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其实男主角就慢慢的就回归到了 被改造成人了。 对，嗨，这我觉得这说得过了哈，不算改造成人，就是说他慢慢的就回归到了人生的正途上面。就是很多 是 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伙会很喜欢看这部剧，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在生命当中找不到自己人生方向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尤其是男孩，可能父母过多的去干预，或者说从小到大、 期待值很高， 一些对过高的期待会让他觉得我的人生可能不知道真正的方向在哪， 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会有这种错觉，可能说这个时候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说朋友给一些启示，给一些引导，可能就是从此走向了这个走向高富帅的路程了。 嗨，就是从此呢可能会对自己的这个人生选择方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建议哈。 是， 所以这样一部作品呢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剧情。就是一个女主角帮助男主角寻找到了真正的人生意义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配以这种就是非常 清新的感情，非常好看的好吃的这些美食。 最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呈现出来了一个大家觉得黑马级的网剧的作品。 豆瓣评分还是很高的，8.5分。 花间提壶方大厨这样的一部作品呢，你看它里面没有宫斗，没有权术，一段时间以来哈，我们觉得电视剧为什么会比较狗血，就是它里面必须要加很多的元素。 对对对， 他认为有这样的一些元素大家才 才爱看。 是因为其实在我看到有一个关于采访这个方大厨的导演哈、啊、这个导演朱先庆他说之前说这些就是这些投资方哈、啊、不愿意给他们投资，说因为他们没有这些观众喜欢的所谓的喜欢的元素，比如说宫斗、嗯、比如说玛丽苏，比如说一些就比较奇葩的剧情，反转的剧情，他们就说什么叫做网感网剧感， 嗯， 说其实就是符合这些观众的审美，符合时代的这个趋势，只要观众爱看，其实就是有网剧感。 嗯， 对，其实他们也做到了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换一种方式就是说，什么叫做网剧感啊？它会给很多的电视剧制作提供一种可能性。什么叫做这种可能性？原来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一个题材的作品，觉得它很有意思， 嗯、 可是你要把它编成一部大制作的电视剧，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对，受到很多限制。 对，你要有一个很长的创作期， 嗯、 并且呢，你要有一个很高的投入。 是， 然后现在呢，每年啊，就是这个比例是什么？比如说，有800部电视剧的话，可能最后能真正播到电视上面去的只有200部，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600部都去哪儿了呀？ 就是慢慢的就石沉大海了。所以其实网络平台会给很多电视剧更多的制作的可能性。 嗯， 打比方说，我今天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非常的好玩，那么在以前它好玩，我要把它拍成一部片子，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是啊。 但我现在觉得这件事非常好玩，我打开直播平台，我直接拿着手机对着它，整个的过程其实就是一部直播的小片子。 是， 就是其实网络时代是给很多的创作提供一种可能性。 对对对。 那像花间啼狐方大厨这样的一部作品，其实它就是给这种轻量级的小制作的，无过多的这种权术斗争啊，以及这种情感线索的这样的一部剧提供了一个出口。 是， 所以它会变成一匹黑马哈、啊 嗯、 然后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 我觉得可能以后在网剧的这个提供方面，可能会出现更多像方大厨这种不按常理啊，不按这个套路出牌的一些新的这些网络剧出现，可能会给我们的就是已经感觉有点疲惫的审美带来一些刮来一丝非常新潮的一些风气吧。 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部随心的作品，是一部轻量级的小制作的作品，但其实它的背后幕后的一些东西还真的不简单。然后我们查了一下哈，咱们可以大概给他们盘点一下，就咱们看到这些菜是怎么形成的。 嗯，说这个剧本啊已经打磨了有1年多啊，表演指导者咱刚才也说过，说是这个两版《红楼梦》的表演指导、 嗯、 包括一些烹饪的专业的老师，给这些演员训练了2个月，服化道具都是经过了2个月的打磨、嗯、而且在拍摄的过程中啊，会请到了江西美食协会的一些领导进行特殊的这些培训和指导、 嗯、 同时呢也会为了说使这些美食的画面更加精致也更加的好看，也请到了专业的这些大厨哈、啊、到这个棚内进行了拍摄和指导，所以说是非常的用心，就贴合了我们今天这个给这个花间啼狐方大厨的这个品质的代名词，就是用心。 嗯 嗯， 说起来，我觉得有一些电视剧组真的他的用心的程度是从每个细节上面可以体现的。比如说，我知道张彤最近在追《那年花开 月正 圆》，对吧？ 嗯。 比如说啊，就可以透露一个这部剧的花絮，就是嗯，这一部电视剧因为是演这个陕西的一些故事，陕北的一些故事嘛，就是陕北的一些商会的故事。 对，秦商。 他专门为了这个事儿呢，在这个剧拍摄期间请了陕西的大厨。就咱们都说剧组以为就是都吃个盒饭呢，搞个什么宫保鸡丁之类的、 啊、 但是这样的一部剧他为了让这个演员更有这种陕北的代入感、 嗯、 所以他专门请了陕西的大厨给他们天天去做饭做菜，然后吃面食， 就是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吃的饭也是陕西当地的美食， 就是他们的日常的这个吃的饭、 哦、 就是说你演员你要演这个陕北人， 嗯， 但是很多其实他并不是陕北人， 对对对， 就很多演员他可能是南方人啊，甚至说他完全就没有体验过那种生活、 嗯、 那为了他更有代入感，所以这个他们就请了当地的那种大厨、 哦、 给每天给他们去做饭，就这个饭不一定是有多贵或多精致， 对， 但是它的味道是当地的味道， 好接地气， 就是让演员能吃出来那种就是接地气的感觉， 嗯， 然后他才会拍出来一部就大家一看哦，确实好像里面演员都有一种那种陕北汉子的感觉啊， 对对对 那种 没错， 其实这个也是剧组的非常良心制作 的一 个表现， 对对对没错，因为现在很多的我们看过了太多太多的电视剧还有网剧都是套路式的啊，一些模式化的东西，如果说一旦打破这些东西才可能出现大家眼前一亮的，或者说大家能够长长久久追下去的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刚才我们介绍的两部《河神》和这个《花间啼狐方大厨》其实都是做到了。 嗯 嗯， 就是更多的哈，就咱们说网络剧制作也好，电视剧制作也好，你的每一个用心的小心思都会让观众看见。 对， 观众其实现在的眼睛非常的毒，他也许没有制作过电视剧，没有制作过网剧，但是当你这部作品被观众接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是非常用心的，在想让观众体会到全方位的那样的一些作品的感受哈。 对，没错。 嗯，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三部剧呢，就是也是最近正在播的《鬼吹灯之黄皮子坟》哈，这样的一部电视剧， 也是大火、 网剧，对，也是非常的火。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片段。我们看一下它的画面哈、就是其实是非常的精致的。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很多墓被打开后，摸到的不只是黄金，更是人心。这是一条经脉，龙头朝东北，龙尾朝西南。 老胡，咱们要发了。疼啊！开手！ 我的！ 喊我吗？ 哎呀妈呀！ 快啊！快啊！ 我 啊！ 这地方渗进来就是死，啥地方？鬼压呗。 这一看就是被小日本遗弃的。 怎么能这么厉害，一下子杀死这么多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快跑！ 好的，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鬼吹灯之黄皮子坟》的片段。刚才张彤也说了，好像这部剧评分并不高呢。 对， 是的，因为就是大家伙对这种大 IP 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 太高了。 有些朋友会期待说，我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看到，就是把我书里面的内容给搬到了荧幕上面去，他们就觉得这样是非常好的。 是， 但有一些朋友呢，又期待说，我希望把故事当中的人物，我可以原原本本的在电视当中能看到。但是这样的一部剧，其实在这些方面呢，做的都是一般般的，所以有很多的原著粉不买账了、说你怎么能改编这么多呢？说你把天下霸唱的作品改得我们都不认识了， 面目全非了都。 对，所以打低分，打低分， 就 把这 分 给刷下去了。对， 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刚才在看这个片花的时候，虽然说时间很短，但是我们看到每一帧其实都是有看电影大片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今天推荐它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在视觉呈现上非常的过瘾，非常的生动。 比如说啊，我们刚才看到一些这个大的场面，其实在这个电影制作的时候呢，大场面是很费钱的，就咱们说很烧钱的一种场面。所以呢，之前包括一些大的电视剧的作品，像这样的一些电影场，就大的那种场面呢，都是用的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草船借箭，我用了几艘船，后面呢都是用绿幕或者是 蓝幕 去抠像，有的时候抠的不好呢，还经常被人吐槽说是五毛钱特效。但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片段，它里面有很多包括骑马呀、雪山啊等等这样的场景，你会发现做的非常的真实。 是真的吗？ 这个呀，我还没有看幕后花絮。 可能我觉得现在他们就是特效也分五毛和一块的嘛，可能他们请的是十块的。 这个你会觉得它的质感方面哈、做的非常的棒，就是它有电影质感。因为在电视剧制作当中，通常大场面的质感呢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但是这部剧算是很长时间磨一剑哈，它的这整个的质感都能达到电影的水平。 对， 就是说我们放在大荧幕上面去看也完全毫不逊色的这一种。 没错， 所以呢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推荐的品质代名词就是电影质感。就它把画面的质感给提升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对于网剧来说哈， 也是一种 提示吧。我刚才跟爽爽也说，说其实网剧我们大部分可能觉得是小成本，任何人参与，它参与度稍微比较低，然后可能说制作的起来成本什么的，包括什么精致度上也都是没有那么的高。那么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其实也是给很多制作网剧的人一种信心，其实做大制作的话也可能受到追捧，受到大家的好评。 嗯， 对，我觉得从视觉效果上来说，它其实是高于整体的网剧的制作水平，其实甚至说是高于现在大部分的电视剧的制作水平，都是有这种感觉的。 而且现在就是网剧的一个强心针，就是一些一线演员也开始去演网剧了， 是， 所以网剧呢也会吸引不少的受众。就是现在一些流量演员啊，流量担当，当他去尝试网剧的时候，他的一些粉丝的群体自然而然就会跟到网剧上面。 是， 这可能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吧，就是说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这些一线演员因为演了网剧，他自己的创作水平就下降了。 是，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双刃剑吧，就得要一些网剧好的制作水平的作品， 对，提升了关注度，那么质量也要跟上去，不能说因为网剧大家都是可能比较自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环境下，大家都开始 freestyle， 都开始放飞自我也不行啊。因为大家的评分啊，大家的评价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决定了你的收视率，甚至决定了你的收益，对，还都是挺重要的。 所以现在在这个网剧呢非常多的一个时代哈，然后 看不过来， 可能会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各种的作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网剧的品质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当然也有一些网剧呢是流量非常的好，但是品质呢未必有很大的提升。我觉得这就是咱们今天最后抛给大家的一个算是一个现象吧，就是说现在有一些网剧动辄几十个亿了，可是你觉得它内容到底是在说什么呢？或者说它的画面到底在说什么呢？我觉得今年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双世宠妃哈，咱们先来看一个小小的片段。 看到黄爷爷的画像一般， 我找份东西地图。 谢谢，地图。 这是什么鬼？东岳不仅不在历史课本里，难道连地球上都没有？ 地球？地球是什么东西？ 地球是……哎，我已经是不清楚。你看啊，我呢是来自离东岳很远的一个像公鸡的地方。 公鸡？可你明明在东岳长大，是曲阜的二小姐。 这个我就更解释不清楚了。 没有本王理解不了的事情，只有你解释不清楚的事情。 怎么会有我解释不清楚的事情？我可是公认的销售冠军，口才第一的中介女王。 不需要，也不想听。 小姐， 谢谢，你先退下吧。 是。 哎，刚才张彤也非常疑惑哈，说哎，怎么就变成了销售冠军呢？这不是一部古装剧吗？ 是， 的确这部剧这个也有一些穿越的桥段哈， 又穿越了， 不光穿越，而且呢还是这个穿越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之后，那个人也没有死，就说两个人同时共用一个身体，就这种非常烧脑的且非常这个不靠谱的剧情，就获得了 现实版的双子座嘛， 获得了就是个几十个亿的这个点击率，对，所以呢它也算是一个网剧的现象级的作品了。就是说它为什么会火，大家接受到的到底是什么，曾经呢就是跟这个它这部剧的投资方聊过哈，包括平台方聊过，他们说其实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它很符合现代的人对于只给这样的一种方式的需求，就是说原来咱们要穿个月可能要做很多集的铺垫， 是， 然后要有很多的这个背景啊，然后让你它让这个整个的故事变成一种可能性，可现在这种方式呢就是什么呢，基本上我只给穿越，怎么穿越了呢，一醒来就穿越了，那我怎么两个人的身体去互换呢，没关系，我爬梯子，啪， 任性， 你掉下来，掉下来之后那就 变成另一个人了， 变另一个人了， 受刺激就变， 对，一受刺激就变了。所以他很符合说现代人对于只给这样的一种电视剧的需求哈。当然是不是这样呢，我自己是不太接受这种水平的制作的，但是 大家就更不用动脑子了这下。 对，我觉得但是大家既然说能有一个这么高的点击率，他一定内就是他的内容当中有一些是大家所需要的。 嗯，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随后的过程当中去研究一下哈。如果研究清楚了，也会跟大家伙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酒吧活力榜呢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张彤啊，来替班了我们的这个982的团队，然后来参与到我们的主持的这个当中哈。 嗯 啊，再次感谢张彤。 好，也谢谢爽姐，今天也谢谢这个要不要这么官方了，搞得真的像颁奖典礼一样。我觉得还是期待大家多多看剧，有好的剧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一起追剧。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各位好，我是张彤，又要预告一下，因为下一个节目还是 我。明天再会啦。 好，拜拜。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滔滔不绝。